是您是少林多离平，你不知哀家心腹事，展翅摇铃任飞腾，昭君的言辞还未尽，这大雁嘎嘎嘎嘎落在地流平，娘娘一见心欢喜，忙把大雁抱怀中，我有心叫你捎书信，文房四宝不现成，低头一想摇摇摇，撕下半副群罗绫，刻破了张纸当笔，血当墨，滴滴答答写得清，上写半上多半上，带上南朝我的主公，你若念咱君听你急急忙忙发大兵，你若不念君轻易稳坐南朝庄耳聋，多拜满朝文仲武，再拜姐妹东西二公，我有心滴滴点点放下喜悦，雪摸溜干直到左耳旁，娘娘迈步往前走，哗啦啦一道汪洋水势汹，娘娘说能叫名在人不在，有人无名落长空，昭君啊一了放全将， 烦恋。 搬这个铁片，哎，今天这边干曲种啊八个活，曲种是京韵多，其他曲形式少，但这搬活就都岔我开了啊，连京剧都翻了。这个王岩给您唱一段铁片，曲目我不知道，他自个儿上来报好吧。啊，搬到还是角老师，刚才您听见了吗？刚才有一位先生特地给角红锦先生上俩花篮啊，这俩就给您的，一会儿带回天津啊。 Thank you.